让这台发动机的油耗也是更低了。再加上咱们一直以来所说的这个 TSI 的发动机黄金搭档啊，七档的手自一体的这个 DSG 双离合变速器， 没错。 那这个油耗低的，如果你开得好的话，估计就是叫不要不要的。 对对对对，我还知道啊，全新一代宝来有个省油利器，就是230 TSI 的车型当中有这个 ECO 的驾驶模式， 哎， 这个燃油经济性可以再次提升，就是按下这个 ECO 这个激活了经济模式的驾驶之后啊，车辆可以利用它的动能和惯性，通过软件控制空档滑行一段距离，这样就是由原来省油的状态下变得更加省油，让全新一代宝来的低油耗变得更低。 那目前我认为全新一代宝来完全符合现在张先生叫配置实在啊，省油啊这样的需求。 对，除了这些啊，一汽大众全新一代宝来因为采用了全新的 MQB 平台，它和上汽大众的全新一代朗逸是属于同样的平台，车身尺寸呢、使用空间呢、比原来的车型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嘛，大空间更适合日常使用还有带家人出行，与稍微早一些上市的同门兄弟全新一代朗逸属于算并驾齐驱，我觉得可以组成 A 级车市场的这个德系双雄啊。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推荐的这个全新一代宝来呢也有一部分颜值的因素，这个全新的外观设计啊也是更加大气啊，气场更强，反正看过这款车 像小迈腾是吧， 对，都会说这款车跟迈腾有这个神韵之处。 对，另外啊，你要说外观喜欢，内饰我更喜欢，它倾向于驾驶室的这个设计，我觉得特别人性化。 其实综合了这么多呢，我觉得张先生不妨去这个 4S 店先试驾一下啊， 感受一下 咱们现在一汽大众的一个全新一代宝来。 好，张先生的问题解决到这里，那么私车定制稍后节目依然精彩，马上回来。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我是一水。刚才关注了是张先生的这个问题，下面再关注另外几个咱们听众朋友问题啊。 好嘞。 有一个叫 Mr. 吴说要结婚，想买一台有年轻时尚气息的 B 级车家用，还有一个还有一位是这位朋友叫小熊睫毛提问说要买一台开起来舒服省油安全配置高的三厢车。 现在我跟你说啊，大家生活条件都好了，很多人买车就直接看中级轿车了，也就是这 B 级车。来推荐吗？ 那就网红级的中级车，我觉得最近有一款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啊。 我再猜一下是吗？ 猜一下呗。 你前几天天天提嘛，爆款呢，对吧？第十代雅阁，对不对？ 对，这个还是相当了解我 啊。其实啊，我最近也在关注这台车，前几天的新闻我也提到了啊，第十代雅阁一上市呢，订单就十分火爆，一个月就有20000多台的订单呢，而且目前月销量依然破万，用网红这个词儿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对，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听众包括消费者的这个眼睛都是雪亮的，这个车好大家才会买，这是第一。另外呢，像第十代雅阁也确实挺符合今天咱们两位听众朋友选车的这个需求的，首先是年轻运动，对吧？这个第十代雅阁绝对是现在十分符合年轻运动和时尚小夫妻这样的定位， 没错。 然后另外呢，我更看重的是第十代雅阁的车身配色和内饰配色，一共有6种的这个车身配色，像鲜艳的这个极光蓝和宝石红，再加上3种的这个内饰配置的选择，这说白了啊，年轻和时尚的这种感觉马上就凸显出来了。 你说这个颜色我觉得真的很重要，我就特别喜欢那个极光蓝。那小熊睫毛关注的这几点呢，我觉得第十代雅阁也是可以满足的。就是之前我们都试驾过了，对不对？ 对， 搭载高低功率的1.5升涡轮增压发动机，让雅阁的油耗啊有一个十分惊艳的成绩。而且车辆在中段加速的时候要比之前的车型更好了。我们实测吧，油耗最低开过100公里6升多。一般100公里7升油是没有问题， 7-8升吧，没有问题。 对，另外呢，第十代雅阁搭载的这个 CVT 变速箱啊，让这台涡轮增压发动机加速变得非常线性。就是让你开起来非常的舒服。 是的，其实这两台车型，一个是230 Turbo 和这个260 Turbo 的这个版本我都开过，说实话不管是230还是260，动力储备都是很够的，而且真心挺好开。因为当时在广州嘛，那个广州天气也很热，你必须得开着空调，所以就特别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城市的驾驶习惯。那再说到这个安全系统呢，第十代雅阁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厚道。首先是19.8万的这个260 Turbo 的豪华版已经搭载了像车道保持、车道偏离预警， 对， 驾驶员注意力监测系统， 对对对对， 对吧？那这些主动安全配置可以更好的提升咱们的安全的这么一个驾驶的这么一个感觉。如果再往上加点钱上一个版本，就可以体验到 Honda Sensing 的这个安全精髓配置了，自适应巡航、 紧急自动刹车，这些都可以更好的提高安全系数。 没错，广汽本田第十代雅阁的定价在了16.98万到22.98万的区间， 是 我觉得是很实在的啊。 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具体两位听众朋友想选择什么样的配置、什么样的版本、出多少钱，我觉得还需要两位来去自己定夺。 我建议啊，所有买中级车的朋友都可以去店里试驾一下第十代的雅阁。你开过之后啊，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在节目里边推荐这车。 对，就是我们一直常说的叫车好车坏非试不可。 好，那今天我们的问题就先解决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聊聊其他的最近的一些车型。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快车道私车定制，欢迎回来，我是赫儿。 我是一水， 我是老车。 今天我们私车定制啊，主要是来解答一下听友的问题。很多听友在我们微信平台上有留言，然后我们就是看了一下留言比较多的，我们就跟他解答一下。首先是问了一下这个名爵六这车怎么样，还有问这个那个森雅 R9，还有瑞驰的 CC， 瑞城 的 CC， 长安瑞城 CC。 怪不得第二个车不愿意说，闹得半天不认识字， 不认字儿，你这 我就 小学语文老师 实丑嘛， 对 吧？对， 先说名爵啊，名爵是提名爵，我觉得就不得不提荣威。就是荣威跟名爵确实是属于咱们国内汽车市场当中网红级别的两个品牌。 都是 属于上汽旗下。 是， 就是为什么叫网红呢？有的消费者可能会觉得它颜值非常高，确实名爵六很漂亮。但是你要说真开起来呢，说实话，我们在开荣威 L6，那叫 i6 吧， 那就是 i6。 荣威 i6 的时候，真没觉得它特别好开。 是， 反正我的个人观点啊，待会儿让那个老车跟赫尔再跟大家再简单说一下。我个人观点是，如果您看中的是颜值，且不想花太多钱的话，名爵六没问题。 对 吧？但是你要看驾驶品质，上汽这几款车估计还是选点。 对，我是觉得名爵的这个，首先它的那个品牌力度，因为我买车首先会看这个品牌是否在市场上它立得住，不管你是进口合资还是说是国产，对吧？都 是 这样的。 先说看保有量。 对，因为你总归你是要卖的嘛，你不可能开一辈子嘛。 有可能。 也 有这个可能， 但 可能性很小。 肯定不是名爵六， 是， 对吧？所以我可能会对这个名爵这个牌子旗下的车，首先它就不是很大众的这么一款车，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驾控都没有体现出这个同级别车里边最优的一个优势，所以可能不是我会选择的这么一款车。 我的意见跟一水基本上是相同的。这车因为它是主打运动啊，外观是非常好看的。但是呢，你要说到真正的驾驶起来这种感受，确实还是不太尽人意，就一般吧。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三位以上的观点。然后听友呢听到之后呢，再结合您当地的一个自己的实际使用情况吧。 对，但这个车价格的区间还可以啊，9.68万元到14.68万元这么一个价。 对，反正最贵不超过15万嘛。 对， 但你要看15万。到底在同级别当中，或者说同价位当中，还能再选择什么样的车型？ 现在选择范围真的是太广了， 是吧？ 好好选。 然后 我们来看第二款车是瑞骋 CC， 我还是想读瑞驰，这字真的是瑞骋 CC， 价格是。 那个驰是一个马字旁一个野。 对， 我知道。 没文化。 驰骋吗？ 对。 那个8.99万元到13.99万元一个售价区间，还是在这个。 其实这车跟名爵六其实是一个竞品车型， 有点相似。 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是竞品车型。 瑞骋 CC 这款车型很漂亮，也很漂亮， 它 也很漂亮，对。 你外观，然后从整个这种造型啊，运动主打运动， 它很像雷克萨斯， 对。所以说，颜值控的话，就像刚才一雪说的，如果你是颜值控，然后且不考虑其他的太多的话，瑞骋 CC 跟名爵六，我觉得都可以。 就是一个颜值代步车。 对，代步肯定没问题， 那没问题， 因为现在国内品牌的这个 老年代步车， 这个咱们质量啊，我认为就是在某些方面真的比合资啊，甚至进口的一些这个品牌在配置啊、质量上可能要更厚道一些。但你要说，真正建这个品牌功底的一些像底盘啊、动力传动啊这样的调教方面，可能还是有些欠缺， 有差距。 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有的这个消费者朋友说，我买了一个，咱就比如说啊，我买了一个 Polo， 我开起来很顺，感觉很舒服，然后转向啊什么的，虽然它不是那种很运动啊怎么样那种感觉，但是我开起来很舒服。但如果说我开了一个国产品牌的车，虽然马力很大，动力很强，但是我就觉得它很别扭。 是， 这真的不光是心理问题， 这种东西还我们说还不能完全表达出来， 对，你还是要开着去感受， 开的时候这种感受， 对， 就是 对，其实最简单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你凉车或者说你热车的那个，在你起步的那一刹那，你一脚油门下去，它这个变速箱和动力的这个结合处，你到底就能到底怎么样，你就能感觉出来，就是每一个品牌的对于这个车辆在动力调教方面或者底盘方面这样的功力。 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呢，比如说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名爵六跟这个瑞 这俩到底哪好是吧？ 对，如果他们俩相选择的话呢？ 其实是这样，名爵六的配置应该比瑞城 CC 更高。但是这个是不是全方位的高，是在某一些 某款车型上，它价钱肯定是也还没有。 名爵六主打是一个互联网概念。 大家 都知道，它里边有好多互联网的一些功能啊，还有一些涵盖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个是只有在那个 12.58 万元以上那个车，它才搭载了车联网这个功能。所以这对低配车型的话，你选的话，这个卖点你买不到。那瑞城 CC 呢，它看整体啊，价格稍微低那么一点，但是你要仔细翻看它的配置表的话，它的整体配置相对于名爵六的话稍微低那么一点。 就是在驾控感受上他们俩不相上下呗。 我觉得从行驶品质，这个瑞城 CC 首先我没开过啊，但是从行驶品质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好，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两款车，休息一下，还有听友问这个一汽的森雅 R9 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我们来聊聊这个一汽森雅的R9。这款车的动力是 1.2T 的。 对。 这款车 它后续会有 1.5T 吧， 但后续会有， 初期上的时候是没有的， 初期没有， 初期上是没有。 我不知道这车给赫尔一眼看上去是什么感觉，这车当我看到它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车是一个有很大诚意出现在消费者面前的，就是你看它的一些做工啊，一些内饰设计啊，确实能够，因为一汽奔腾尤其森雅这个品牌已经沉寂了很久很久了，突然间有这样一款车出现在我们面前，出现在我们面前，我觉得还是让大家眼前一亮。 对，而且这个车可以看出来结合时下很多比较新款的一些车的造型，比如它前面的进气格栅呢，然后尾部的设计啊等等，包括它的那个行车灯啊，都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元素都加到了这个车。 就基本上你看这个车，它属于那种跟前面两款车型差不多的，也是属于比较时尚那种那样的车款。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1.2T 这个发动机动力呢不是特别的强。 对，我其实就是想说这个，有点担心 1.2T 的动力不够用。 但你要在市区行驶的话，不超过80公里，就是它的整个加速的响应啊，市区的那个能力的这种感觉还是可以的，因为这个车本身不沉，而且相对来说 1.2T 咱们可以简单换算成 1.5 升或者 1.6 升这样的排量的发动机，你想它基本上 1.2 吨 1.3 吨它往沉了说 1.4 吨放一个 1.5 1.6 的发动机还是可以带得动的。然后再有就是包括一些什么 它的 很高的一些配置啊， 对啊，你看， 或者说是这个车内的一些做工啊，因为森雅原来是一汽吉林的一个品牌， 是， 然后一汽奔腾呢是长春的一个品牌，也就是吉林市跟长春市现在已经，咱也不能说是就是大奔腾给整合之后啊，确实森雅它变成一个车系了。就是将来森雅这个品牌就没有了，就变成一个车系了，变成奔腾下面一个车系，所以我觉得归到了奔腾下面之后，我相信很多消费者对于他的那种认识会更好一些。就是原先说你买什么车，你买森雅，森雅原先是什么车，可能 是那个有点像 小面包 五菱那种， 哎，对，小面包那样的感觉，但你要说你在奔腾旗下了，那我觉得它美誉度往上走是自然而然的。 所以这款车啊，一它有这个时尚的外观，然后呢有一些配置也是很到位的。最关键的说到这个 1.2T 的发动机，它我觉得油耗应该会相对来说比较低。 但是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森雅 R9 的它的一个关于刹车的问题，它可能刹车踏板需要你适应一段时间，它有一个位置的一个虚位，就是你可能踩上去有一段时间的那个余负，所以在最开始适应车的时候，跟车的时候要留好距离。其他的没什么了。这三辆车呢就先给大家回答到这儿，如果有什么具体的这个关于这三辆车的车型也可以再询问我们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拜拜。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